医院会为他们注射抗病毒药治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6 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在惠东沿岸附近登陆，并逐渐减弱。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下午两点前维持。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如果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3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2,60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3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2升7.6，阿里巴巴95.05升4.75，美团183.4升6.3。吉利汽车18.5升9.2，友邦保险76.9升2.05，盈富基金20.68升4，比亚迪股份297.4升9.6，京东集团245.4升1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43，瑞士法郎8.171，澳元5.461，加元6.113，新西兰元4.933，欧元7.986。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4点，升162点。港金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19美元，卖出1,7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天富海湾。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豪景花园。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狮隧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骏景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的第三四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的时候不要拿着电话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一路街会上路，大家好，早晨，我是梁继昌， 我是一号波，一号波嘛， 你几号波啊？ 呀呀， 啊，马老爷， 一号街会上路嘛， 心如止水， 冇嘢啊，咩一号波嘛， 我话自己心如止水， 点解要唔端端 心如止水啊？有啲咩邪啊？ 得咩事啊？打风，我即刻黐胶纸喺个玻璃窗， 黐，真系， 连个眼镜都黐埋， 哦，有冇水泼啊？你个眼镜？ 冇撥， 好，快啲，系啊，快啲介紹自己。 就係呢個啦，我就係水撥強。 你唔係黐膠之強咩？你又黐膠之啊嘛嚇。不過其實以前咧打風咧，我哋真係要做呢一樣嘢嘅。咁可能而家我唔知你哋仲有冇做啦。 有， 又或者啊，你都有做啊？ 我要有啊。 當風要做 㗎。當風嘅地方，我真係好驚啊，因為係 嘅。 其實你係唔能夠阻止佢嘅，就係佢，因為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佢裂起上嚟嘅時候，你唔會係碎曬成個玻璃。 因為可能我對而家個玻璃嘅科技好有信心啦。咁因為啲叫強化玻璃啊嘛，咁係嘅，即係當打風嘅時候咧，當風嗰個玻大玻璃咧，即係個露台咧，係砰砰砰咁樣喐嘅。但係咧，我真係冇試過啦 ，touch wood 啦，真係未試過 ，fling 成塊爛，我真係未試過。 你未試過？你試過？ 嗰塊飛走咗，不過嗰唔係爛，佢 係 飛走咗。 仲有塊玻璃係好好高科技強化，但係黐玻璃嗰個人。 冇錯啦， 呢個先關鍵， 咁又係， 喂，係咪先？ 同埋咧，其實咧，可能政府都要提大家，耐唔耐你要檢查你個窗罩啊？ 係啊， 有啲窗罩咧，我睇過啲衫，好似你一拱咧，成隻甩咗都試過，因為日久失修，老化咗嗰啲罩咧，如果鬆咗咧，打風都有個危機。 係啊， 嚇， 我自己個手搞到擔心嘅。 你要全身啲罩，你啲身體都出嚟。 擰擰佢，我同你擠擠嗰啲咩油好唔好？你想擠咩油啊？我同你潤滑油啊，或者咩油幫你擠。 來自咩地區？你需要知啲咩地區嘅油啊 ？India， OK， 智利啦。喂，早晨啊，早晨啊，三小時， 早晨。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Like 星期四嘅早上10:20，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戒备信号悬挂。今日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西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未来数天有骤雨、雷暴，星影雨势会减弱。啊，对唔住，雨势有时颇大，太快讲得啊！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一骤雨先减少嘅。有呢首 Chanel Corner 嘅 Nothing Compares to You。风骚烦人啦！今日咧个爱好系列11:00出现啦、 嗯， 主题就系想念一个人嘅歌曲。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无论系爱人啦、亲人啦、情人啦、都得嘅，我觉得。 一个人咩？啊，唔系想念啊，挂念啊， 挂念 系嘛？总之呢啲嘢啦， 系啦， 系啦，我唔系一个人啊，因为 唔紧要， 系啊， 挂念一样嘢， 挂念咯， 挂念 啦，想念咯， 可以好阔嘅吓。好，咁大家可以 Facebook 留言啦。好啦，嗱，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咧，或者有时老公都会嘅吓，就有时咧会俾仔女啦，或者俾老婆啦。一张叫做附属嘅信用卡咁样，你阿马老爷你即系藏世大，你有冇试过？ 我觉得唔好。 系啊，我冇俾人，亦 冇 人俾我。 系 啊， 系 自主。 点解咧？ 系点解？ 我觉得咧，第一你几喜欢一个人都 做咩事要咁样？ 唔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啊！我呢轮咧好容易俗亲啊，唔知系咪唔够气？ 我都话你 唔关事， 肌肉嗰个问题 唔系系有原因。 你话多啲 Eric 睇下。 佢可能唔收， 佢对呢啲好有好有研究，多得 Eric。 我知系嗰黏膜， 系因为黏膜支付，系因为同黏膜唔关，冇事。 多得 Eric 最中意睇。 OK， 咁因为我觉得咧，用钱咧系你要自主用钱， 嗯、 即系你有 理财， 系啦，你自己控制啊，该用几多就几多。如果唔系咧，你失控嘅，你永远冇办法有一个概念，我用几多钱。我自己咧，我自己第一次自主用。 而家你讲紧嘅系附属卡， 系啊卡啊，因为如果我俾咗你，都唔使你俾钱，唔使你找数。 我只不过觉得系咁啫，因为 你 使人哋嘅钱咧，你就会失控咯。 得嘅，你自主 使自己嘅钱咧， 你就 会 好小心， 就会入狱啦。 系啊，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我第一次攞张 credit 卡嘅时候咧。好兴奋啊！周围又睇下嘢啦， 个个都会 系啊！第 一次攞真系好兴奋， 第一个单就执去一间铺头嗰度。 系啊，签单你唔觉得第一次签单好惊嘅咩？ 系啊， 即系等于你考个车牌先，第一次过隧道你都好惊。 嗱 ，N 年前嗰个卡咧，佢仲有一扎纸喺度对 number， 你知唔知啊？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候系要 记得。 是要刷真係刷卡， 有個機 嘅，係啊，係 啊， 咁樣嘅。 因為我嗰陣時響 某一間， 所以叫碌卡啦。係啊，某一間嘅個人護理店咧做過啊嘛。咁佢哋簽有人碌卡咧，就會一大沓嗰啲 對乜嘢啊？ 對號碼，睇下你呢個號碼有冇blacklist 啊，或者俾人停咗啦。 嚇，人手堆啊，你個有牌， 所以佢咪以前咯。 係啊， 我明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咁講話，你簽卡因為貪方便噶嘛，你咁講啊，挽下手你仲 cash 俾 cash 咪仲快？ 係啊，好大。 再加上係你，唔好意思， 唔係我冇得埋機。 我嘅意思係你對，哇就真係大件事。 我冇印象啊，我都冇印象。 係啊，因為收埋喺個機下邊嘅， 係 啊，就對。咁我第一次用咧。 是但走咗去利敦道，我好記得一間賣男裝衫嘅。 睇呢張卡係咪真係得嘅？ 係啊，我真係好多時 嘗試下 男裝，跟住佢話：先生係咪想試下？我話：嗯，好啊，試下啦咁樣樣。試完之後，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因為我一睇，哇，700多蚊、800蚊條褲，當時嚟講係一條 而家都 天價嚟嘅，天價褲嚟嘅。咁佢話：誒冇問題啦，嗬。我話：嗯，冇問題啦，即係好型啊。我唔識點樣樣，我唔識點樣走啊，因為我唔想買啊， 鬼鬼鼠鼠咁樣 啊。佢又提到啊，先生，多謝，700多唔知幾多錢啦，俾錢定碌卡啊？ 係， 辛苦急碌卡 啊， 咁就即刻咁掟， 好滿足啦，於是好滿足啦。 唔係啊，唔滿足啊，就係嗰條褲我都唔想買，又貴又剩。 咁點解要咧？ 唔識。即係一個細路仔， 佢唔夠膽 say no 啊！ 係啊， 唔夠膽 say no， 唔夠膽啊！根本就唔想買。 呢樣嘢同碌卡有咩關係啊？ 但係因為我冇唔夠錢嘅，但係因為我有張卡喺度。 呢個咪就係信用卡最害死人嘅。係 啊， 你唔夠錢，但係你諗住唔使俾住，你就碌咗佢。其實你俾貴咗嘅，你知唔知？ 係啊， 唔單止先使未來錢啊，你一個利息問題，你唔係即刻還曬啊嘛。咁於是你可能700多蚊到你還嘅時候，可能要還800-900元，因為加埋嗰啲利息。咁、 啊、 其實咩自己揾自己品 咁咯，所以我唔好贊成用，即係俾附屬卡。 不過我以前聽過講法，我唔知阿 Sarah 會唔會有呢個諗法，或者你啲 friend 有冇啲諗法？如果老公或者男朋友俾張附屬卡你咧，好似一種愛嘅表現啊嘛，即係話 Honey 啊，嗱、 啊、 你都碌啦。咁但係當然你自己要有嗰個叫做誒財政能力啦。如果你自己都掹掹緊，或者你張卡都爆曬，你俾佢唔好玩啦，係咪先？即係我咁諗，你會唔會嘅？即係如果你男朋友話 Honey 攞張卡去，中意買咩買咩。唔使你喎，咁啊！ 我成日有啲，如果我覺得有一個男人俾一張附屬卡俾我嘅話咧，應該都係唔係好正當。我自己嘅感覺，你聽出嗰啲，我覺得都係嗰啲二奶啊，唔見得過嘅， 即 係 佢 唔 陪 得 佢 附屬卡俾你， 佢唔陪得你嘅， 同埋佢又要睇到你究竟每一個月買咗啲咩錢啊，賠償俾你張附屬卡 嚟 㗎。 你日日都去呢間高級餐廳嗰度食飯喎，到底你同邊個？一睇呢張單，你譬如話600蚊就知，估你一個人啦，千二。即系两个啦。 其实咧，讨论区有个妈妈留言嘅，不过咧，我首先咁讲咧，我就觉得我会明嘅，即系点解有啲爸爸妈妈会俾张卡佢？第一，因为佢每日真系要使钱嘅，佢同大人一样，佢要翻学啦、搭车、食饭啦。咁如果佢又冇呢一个叫做嗰啲提款卡，佢个身又唔系成日袋住钱，咁点算咧？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咧，妈妈就会谂多咗一层，就好啦，你真系冇钱，我又救唔到你，唔通我即刻揸车攞钱嚟俾你咩吓？咁你就用咗张卡先啦。 我唔同意， 我都唔同意。 系我唔同意。 你去茶餐厅食饭点签卡？ 同埋有 debit 卡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总之你里面系有一个限额嘅，咁你用晒就冇噶啦。 系啊， 当然 先至有呢一个嘅理财理念噶嘛。 每个礼拜俾500蚊， 我纯粹系帮佢咁试下谂啫。如果我自己点咧，我而家。每一个礼拜我俾一个固定嘅银码俾仔女咁先算啦吓， 40000啊， 用晒就冇噶啦，用晒就冇噶啦， 系啊， 将你 40000啊， 将你嗰个减两个零，一个礼拜400蚊， 几好啊，咁咪好咯，系咪？ 都 OK 啊，佢自己控制 啦， 系啊， 五日平均80蚊，我计过噶啦，八达通来回，因为我哋系由新界翻香港嘛。来回再食埋饭差唔多啦，系咪？ 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系有零用钱嘅， 系啊， 我而家咪冇零用钱呢件事噶啦。 有嘅， 我记得嗰时候我零用钱一个礼拜好似系唔知40蚊定系50蚊。 哇，你好 差唔多 咯， 差唔多。 因为我要做嘢噶，我要帮人哋，我要做嘢，唔系我要帮人哋睇住个细路。 哦， 系啦，咁佢就会俾翻啲钱我，我就记得每一个礼拜好似系唔知系40蚊定系50蚊，但系我要做 baby sit 嘅。 但 系 都欺咗40蚊， 系咪包埋搭车食饭？ 包埋搭车食饭，诶呢啲咁样嘅零用钱啦，所谓叫做，但系 你 系要做一啲嘢去赚翻， 跟住你左悭左悭右悭， 即系， 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咁样嘅话，我就会发觉知道每一样嘢其实都系得来不易嘅，尤其是系钱啦，唔系咁简单，伸手就有得攞嘅。 啱啊，同意啊， 我觉得几好嘅呢一样嘢。 我细个做好多嘢啊，吓 坏事啊嘛，我 系啊，坏事做尽啊嘛，系咪？ 做好多 嘢，屋企啲嘢啦， 偷屋企钱啊。做好多乜嘢先得噶？ 你讲一件， 你真系俾鬼人插嘅，你真系。我细个做好多嘢啊！ 做啲咩咩啊？咩家务你做过？嗱，讲唔出啦， 系 咪啊？ 嗱，呢就笨蛋啦！ 我就知道可以讲得出， 你 啊 笨蛋 啦！ 唉，细个做好多嘢， 家门不 翻咗嚟。 你啊嘛， 我系啊， 笨蛋啊你， 半笨啦， 真系惨啊！ 讲一样嘢出嚟，出得街嘅， 做咗咩啊？你细个做咩？ 嗱，如果对屋企咧， 真系做好多嘢嘅，不过有好多嘢讲唔得出街，系 啊，唔系啦，真系有嘅， 拐骗啦。 嗱，譬如话阿妈俾20蚊我买餸，夜晚黑咁， 你买餸啊？ 我负责买餸啊，因为 20蚊买成家嘅餸， 你当一个数啦，我真系唔记得，因为我嗰时仲系读紧中学，得我一 个。你 唔 记 得，因为你要打虎头。 冇错啦，嗱，唔系俾100蚊，你买20蚊，代八十 虎头，我 系 有嘅。 系每一次都唔知打几多。 得咁少嘢，阿妈而家街市好贵啊，啲嘢80几蚊斤菜啊。 嗱，我系有打虎头 嘅。大家都有，我嗰时候帮屋企要买嘅豉油嘅时候，总会有1-2蚊，唔系1-2毫子剩翻嘅，系啦，跟住去买咗嘢食完先翻上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大约两星期单日确诊新冠病毒个案维持在4000多宗。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门话，随着疫情慢慢爬升，近日儿童入院个案亦都逐渐增加。过去两星期，公立医院儿科接收了3宗需入住深切治疗部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儿童新冠危重症主要涉及急性坏死性脑炎和严重痉挛。苏景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有关情况感到担心，因为3岁以下幼童之前不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感染之后出现危重症的机会高很多，而儿童坏死性脑炎发展可以在几个钟头内恶化，即使尽早求医帮助亦都未必大。他建议，如果发现小朋友确诊之后有高烧、神志不清、呼吸有杂声等，就需要送院，因为新冠口服药不适用于儿童，医院会为他们注射抗病毒药治疗。中文大学医院今天起重新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新冠轻症患者，首名患者来自新界东联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说，该院预留24张病床接收16岁以上新冠患者，12张病床就接收非新冠患者，主要来自新界东和九龙区3个联网。冯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中大医院可以做到隔离病房和医院其他设施完全分隔，由特别通道直接上到隔离病房。中大医院在第5波疫情亦都曾经协助接收公立医院转介的新冠患者，但及后已经将相关病房回复至普通病房标准，现在需要改动病房的负压系统，重新收治确诊病人。一些原定稍后才开始翻工的新聘护士亦都要提早开工以便支援。央视报道，解放军将会在中午12点至星期日中午12点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报道引述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说，今次实战演训选择环岛6大区域，范围广、靠岛近、力度大、要素全，是最接近台湾岛的演训区域，对台岛形成包围之势，有利于重新塑造统一的战略格局。孟长青说，在6大区域之中，平潭岛东部是台湾海峡最窄地方，北边2个区域是基隆的外海，可以封控基隆港，东边面对花莲和台东2个军事基地，可以形成打击之势，南边2个区域等于封控垦丁东南的巴士海峡，西南靠近高雄海空域等于对高雄的军事基地形成包围之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6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珠江口以东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位于惠东沿岸附近登陆，并逐渐减弱。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下午2点前维持。 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6点，升399点，总成交金额35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6升9蚊，阿里巴巴94.9升4.5毫半，美团183.6升6.5，吉利汽车18.5毫6升9.8，盈富基金20.6毫8升。4毫，比亚迪股份296蚊升8.2，友邦保险76.75升1.9，京东集团246蚊升12.8，建设银行4.85系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75，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17892点，升150点。港金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7.81美元，卖出176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消散紧，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新界区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洋屋道。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而家去到马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东头村道爆水管，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同埋东龙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号、11K、113号仍然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喂，开波啦！嗱，大家记住，一阵我哋开 live，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一定要冷静处理，千祈唔好冲动。OK？OK？ 嗱，大家放心啦，我今次咧都唔会乱嚟嘅。OK？ 嚟紧一集《转型》，柳暗花明又一村。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年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喺货柜场做嘢，点解咁多安全规则噶？好麻烦啊！ 强哥，唔使做100亿负能量战士，熟读劳工处嘅货柜场内机械处理安全工作守则，可能帮到你咧。 如果遇上恶劣天气，货柜场可以变得好危险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我系 Ivan 苏伟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一路繼續上路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發人。咁頭先咧喺呢個新聞之前咧，馬小強講以前咧就係第一次用信用卡啦，同埋發現咧又點解會 check 個 list 咧咁樣 blacklist 信用卡， 冇錯啦。咁啊 Catherine 咧就 send 咗個 message， 即刻同我哋補充翻個資料。佢話佢講嘅信用卡調查個 case 係真嘅，因為當年咧有好多咧可能佢用得唔好或者唔還錢啦等等等好多理由啦，就會俾嗰啲信用卡公司咧叫做入黑名單啊 blacklist 啊，咁銀行希望就唔再俾佢用啦，收翻佢。咁但係點收咧？就會叫啲商鋪啦 keep 住張名單啦，有人嚟碌咧你就碌一次個 list， 睇到如果真係有咧，即刻就剪咗佢，唔好俾翻個客咁樣。你知唔知啊？ 咁都得㗎？ 係 啊， 好大權力喎、 啊、 你。 嗰個 cashier 當場係收到一張blacklist card， 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咧，即係我幫你收翻啦，可以換翻幾百蚊㗎。 哇！ 即係有報酬嘅、啊，所以佢哋好樂意去做呢一樣。 係啊，所以我成日黐住喺收銀隔離嗰度。就幫佢人哋買嘢 收銀，仲有個隔離，你仲坐喺收咁一個收銀隔離，仲有個你啊，兩個人 係啊， 你就坐喺阿姐隔離。 我唔係我企咋，冇得入佢個框框。 佢睇住佢收銀， 係啊， 有一個收銀，跟住佢睇住你收銀。 買嘢我就負責俾個袋佢，跟住如果有人用信用卡咧，我即刻攞起個沓臭掹掹嘅嘢袋袋。 即係你又做過呢一份工， 係啊， 叫收銀助理。 唔係，我就喺嗰間鋪頭做。 你對喎，你盲 我對啊。 你知你㗎啦， 我係盲盒。 係啊，佢做嘅嘢嘅就我就完全係嚇，佢唔 當年好啲嘅，當年 後生我會唔會 後生嗰陣好 驚 啊！我唔會話人哋其他嚇，我係話你啊。 係啊， 係啊，你真係可以好唔小心㗎嘛。 咁啊 ，Catherine 仲話啦，佢當年咧佢做呢個酒店嘅收銀員咧，每個月收入係2000蚊，但係揾到一張 blacklist card 有幾百蚊，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人工咁滞，所以大家咧一定系会揾噶，好乐意揾， 死对烂对啊！ 唔系话时话，我觉得其实出信用卡嘅都有一个问题噶，系嘛？即系其实有时有啲根本未有赚钱嘅能力嘅话，佢俾一张信用卡俾你， 系 好唔应该噶。 冇错， 跟住有啲乜嘢事嘅，佢唔知噶嘛。尤其是系碌卡啊，大家都发觉嘅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动作咧，你真系唔知自己使几多钱噶。 系啊， 到佢每一个月佢嚟嘅时候，吓乜原来已经使咗咁多噶，因为你完全唔系话你自己喺个新手嗰度数。出嚟咧，你係唔記得嘅， 冇危機感， 係啊， 好危險嘅，我覺得。 嗱，咁就係啦，呢個故事講到討論區有個媽媽，佢就問大家啦：啊，我個女咧讀呢一個國際學校，嗱，並不是對國際學校有啲咩嘅負面嘅批評，因為佢係咁講啊，因為佢係咁講。咁咧，我最近發現咧嚇，佢每個月，尤其是最近嗰個月啦，即係講緊。碌咗一个月42000蚊，42000蚊啊！ 阿妈，你话咧？ 咁佢就问大家啦。喂，其实咧，我问翻佢，佢话冇乜特别买嘢啊，都系出去食下嘢啊，咁解嘅啫。 哇，食咩啊？ 你唔识 check 翻 但 系 食第一佢应该 check 翻啦。佢又冇喺个列兜详细啦，冇讲出嚟啦。但系食乜嘢都好影响噶嘛， 系 咪先？你食50蚊餐，同你食500蚊餐，都系食嘢，但系嗰样嘢就。你值到底需唔需是咁貴咧？係啦，咁就其實其他讀國際學校係咪要咁樣使錢發價咁樣？佢就好似問大家嘅意見。 你唔使同人哋其他比較啊，不如你同你個女傾下偈啦。係啊，同埋佢就係你 check 下究竟佢哋啲卡碌咗去邊度啦。佢咁講，你又咁信？ 係啊， 其實4000蚊都多啦， 四千蚊 細路仔， 梗係啦， 都係買我乜卡些，我乜卡些。 我哋都冇啦， 系 咪啊？食饭食40000蚊喎， 我都冇啊，大佬。 所以系一个问题嚟噶， 同 埋佢就呢个阿妈都有啲问题啦，系咪啊？你自己呢啲事点解又系摆上去嗰个？ 问大家 写系 咯， 即系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咁样咧？ 睇嗰张单就知咯，系咪先？ 逐张睇翻 啦。哦，原来我嗰晚食咗2000蚊，因为我同学生日，咁你 OK 啦。 但冇理由成个月都有人生日。 最好就係你定一个银码，譬如唔能够超过二千蚊，咁你嗰月就唔能够超过二千蚊，就係咁简单。係啊。 同埋就係因为今次如果我哋真係会，如果你问得你真係觉得有啲问题啦。咁如果真係已经係有问题嘅话，咁其实咪就係你要去 address 呢一个问题囉。你要去处理呢个问题嘅时候。 就唔 係 问大家。 你就係會覺得，你會覺得自己幾多，你會覺得佢俾個女每一個月能夠使幾多嘅，就係為之你 OK 嘅，咁你咪自己同個女商量咯。咁、大家會覺得佢幾多錢 OK 啊？ 我覺得係二千到四千 一定唔能夠過一萬。 係啊，梗係唔得啦，二千到四千，我覺得好 reasonable。特別係暑假，我當你同啲朋友行下街睇戲咯。 但係會唔會係某啲家長咧？我唔知佢心裏邊有冇呢個諗法啊？我唔係話佢有，我話會唔會有？佢覺得讀國際學校嘅多數都係非富則貴。学费都贵过人嘅，咁所以系咪会系咁价咁样？可能佢会有咁样谂法，因为佢系好诶，佢强调咗系国际学校，读国际学校系咪咁价咁样？ 你自己个女嗰啲同学，咁你了解到噶嘛？佢哋坐咩车翻嚟？搭巴士定地铁定有司机车？ 不过我就咁谂，就算你真系入咗一间，唔好话咩国系咪国际啦。如果你觉得一间贵族学校啦，即系贵嘅，都可以限制下佢使钱嘅。如果你无了期咁样，即系冇一个私立咁样，任得佢系入几多钱都好咧。收唔到科噶啦，第时佢出嚟赚钱，佢赚唔翻嘅，做唔到。 喂，同埋你唔好俾国际学校呢四个字蒙骗。我见过咧，响某一区咧有栋旧楼咧写住乜乜乜国际学校。真系咁样样，流流地嘅，我觉得系啊。 咁你觉得啫嘛？叫得国际学校，你唔可以系。 佢真 系 一栋旧楼嚟 嘅，栋旧楼都可以系国际学校。 可能马小强啲朋友开嘅。喂，写国际多啲人读，系咩？咁就写国际啦，咁样写星际啦，咁啊， 系咯。 马国际纪念学校，嗰个人叫国际， 系个名。阿仔哥， 我咪话你啊吓，我咪咒你啊。 唔系啊，我谂下，有得搞啊。 佢经过嘅时候，你立一立就哇，国际学校。其实佢又睇少咗下边，但叫马国际纪念学校， 红仲有红磡， 哇！呢间咁嘅嘢， 红磡海 州，然后门口一个铜像就 系 我呀，正啊！ 爸爸妈妈聪明啲，好啦，早晨早晨，爱系列今日就系想念。 系啦，冇错，或者啲挂念啦，系咪啊？有好多嘢噶，唔系第一个人嘅，有时有好多嘢。 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我唔会。 哦，好彩。 挂你就会。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同埋今日我哋有呢 Dr. Eric 啊，出现喺一阵间嘅宠物时间。宠物理由许志安反正经。 人说你有你使命，极度动听；人说你有你责任，你装逼精。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答应。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半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来来，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来来，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半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走 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叫做变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心灵，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回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 网上情，世上没有偶然，有的只是必然。人会相信巧合，相信命运，相信缘分，相信这个世界上蕴含着一种可能性。我们经常讲的话，命中注定是必然的，是偶然的，是巧合的，是命运。例如话有个妇人，因为咁啱去超级市场买啲日用品，延迟回家，另一个凑巧遇上另一个老妇人跌落嚟，于是一个就压死另一个。呢个系命运嘅必然定系偶然？咁啱今日想食一啲日本寿司，食完之后辐射，哎呀，早知唔食啦。呢个系偶然定系必然？时间嘅毫厘之差，发展嘅意外系偶然定系必然？如果世界上没有偶然，有的只是必然，那所有看似偶然的事其实怎么都会发生。人类看似拥有改变的力量，实际上只是你当下作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就要付上相等的同样的代价。在生活之中，每一天我们都要不停选择，选择吃些什么，坐些什么车，见些什么人，做些什么工，娶哪一个。如果世界上终归只有必然，冇偶然，咁一切都决定于人类嘅选择啦。当你选择咗啲乜嘢，就会付出啲乜嘢，继续前进。选择经常都喺度进行，不过我哋好难察觉到呢一点。看似漫不经心嘅一个选择，总会有一个后果。我哋对未来系无知嘅，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我哋只能够凭藉自己嘅选择向前进，不管系过去或者未来，决定一切嘅就系而家嘅选择。因此，好多人会怀住战战兢兢嘅心情去选择佢嘅未来。我哋而家嘅选择就会决定自己嘅将来。由小到大，作出无数嘅选择，拣边嘅学校，识啲乜嘢同学，跟住有啲甚至结埋婚。既然作出选择是必然，那即将发生的未来都成为必然。人生是不可预测的。正如张爱玲说，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许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在这个谈金钱、谈时间、谈一切实际利益的社会里面，我哋点样确认自己生命嘅意义呢？不如等我哋嚟相信咯，相信呢啲名为命运、定数、人世嘅东西。当我哋赋予意义，继续寻找意义，理解命运中所拥有嘅绝对嘅必然，而作出选择嘅时候，就会促成人同人嘅命运、缘分，促成所有我哋将会发生嘅事。既然作出选择，就要接受每一个选择带来的后果。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度运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能够跟着它一路转，一路向前迈进。这个是理所当然，世所必然，没有人可以逃避，没有人可以改变。每一个选择请聪明地作出，因为一切都会不再一样。

冇错，呢个风骚抢不完咧，讲下讲下，听日就已经到噶啦吓，咁啊落嚟咧，我哋风骚抢不完咧，好突破性嘅一种嘅少少改变啦，因为咧我哋欢迎更多嘅表演者，咁所以听日咧大家留意下，有一把新嘅声音会出现嘅。 你同我哋解释下啦、 另外我哋嘅流行歌王阿马小文先生 系。 我听日咧被罚停赛一次。 诶、你千祈唔好咁讲，因为我就睇翻啲 Facebook， 佢就喺度讲到系喺个客家婆嗰件事系有关嘅、啊，完全两件事嚟嘅， 两件事 同客家婆冇关噶。 系啦，冇错冇错。因为咧， 你自己嘅选择 系我自己嘅，完全对琴日嗰件事系完全零关系。 就是、你仲要闹佢笨蛋，跟住仲要话系佢罚你停赛，我觉得好唔公道呢件事。 哇！呢件事 所以一定要攞翻出嚟讲，越描 越黑 、嗯。大家唔好将两件事摆埋一齐，系完全两个独立事件嚟嘅。 冇错，再交代十一点啦。 至近海大约一公里处，亦都将铺设输送处理水道排放设备嘅管道等。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上個月下旬批准處理水排海計劃，福島縣同第一核電站所在的大紅町同商業町前日知會東電同意施工。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位于广东东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7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并逐渐减弱。该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惠东沿岸登陆。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下午2点前维持，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4点，升347点，总成交金额42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1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4升7.8，阿里巴巴94.85升4.5，美团182.9升5.8，吉利汽车18.26升6.8，盈富基金20.64升3.6，比亚迪股份292.8升5蚊，友邦保险76.35升1.5，京东集团244.6升11.4，恒生中国企业70.08先升1.2，建设银行4.84升1仙。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543，瑞士法郎8.17，澳元5.462，加元6.112，新西兰元4.941，欧元7.983。每百日元对港元5.868，六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2点，升150点。港金报16,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98美元，卖出1,77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一大挤塞，龙尾排到豪景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咁喺东隧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要实 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就是東隧的港島出口去中環方向的支路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回去匯景花園。現在東隧的去港島方向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咸道北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還有少少車龍去到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兆輝台。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車多，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就慢車。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咁喺封路方面，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东头村道去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一号、十一 K 同埋一一三号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今日咧系游水比赛啊，小明好紧张，出到去佢就扮有型，无论队友点叫佢，佢都唔应。比赛之后，小明就问队友：做乜头先系咁叫我啊？队友咧就话啦：想提你，你换泳裤啊嘛，着住底裤游得快啲咩？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老公，今个星期日就开始派消费券啦，你收到政府嘅短信通知未呀？ 收唔到喎、政府用咩电话号码发短信俾我哋㗎？ 喺消费券计划嘅网站就揾到㗎啦，政府会用特定电话号码60591120向登记人发出审核结果嘅短信通知，你快啲睇下收唔收到啦。 哎呀，我上个月换咗电话号码，唔记得去更新登记记录啊，梗係收唔到短信啦。咁我使唔使去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嗰度问下㗎？ 咁又唔使，你打计划热线185000，透过语音系统 check 下你嘅资格审核结果先啦。 哎呀，老婆你真係醒目啦。嗱、我攞到消费券呢，就同你一起去 shopping。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二台话你知， 咦？点解部回收机冇咗个护罩嘅？ 唔单止冇护罩，连紧急停机制都坏咗。万一发生突发情况，工友冇得即时揿紧急停机制，停咗部机，而冇护罩，工友有机会掂到机器嘅危险部分添。安全起见，部机整好之前都唔用得啊！ 咁我即刻围住佢同挂警告牌先，提醒大家部机咧正在维修中，暂停使用。咁我咪冇嘢做，可以提早收工啦。 咪发梦啦，快啲通知老板安排合资格技工嚟维修啊！ 反正都揾开老板，等我顺便咧叫佢申请职安局嘅回收再造业职安建提升计划。参加计划的中小企有机会得到资助，还有免费安全设备、安全培训和顾问服务。 安全水平提升了，大家都可以平安收工啦。 咁快啲叫老板申请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3%， 一号戒备信号啊！这个时候悬挂紧，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乐人送俾你呢个环节。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啦！今个礼拜我哋有个主题， 冇错啦。咁啊，想同大家讲讲嘅就系话咧，你怀念嘅或者系你挂住嘅人啦、事啦、物啦，咩都可以。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我自己喺网上情嗰度咧，即系有少少文章咧，就系讲到呢个选择啦。有时我哋觉得人生咧，哎呀，拣错咗，哎呀，行错咗，其实咧，真系冇话行错定拣错。喺嗰刻，你只能够从自己嘅认知咯，嗬，拣自己觉得最啱嘅路。咁今日咧，我挂念嘅乜嘢咧？挂念人生里边所遇到嘅所有人啦，包括屋企人啦，包括朋友啦，包括咧曾经喜欢过嘅人啦。咁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得意嘅就系，如果你明知道呢、这、一个呢、这个、举例呢段爱情啦，最后都系冇结果嘅，你会唔会揀佢呢？咁样可能同样行翻转头，你都会揀嗰个人，因为喺嗰刻你真系最中意佢啊嘛，系咪 你点知冇结果呢？唔系好明白。 如果你谂翻转头，譬如今日你同阿 A 先生已经分咗手啦，而家时间倒流，你再遇翻 A 先生，当你知道个结果系冇嘅，你会唔会作出同样嘅选择？我意思系咁样。 你而家再同佢喺埋一齐，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小慧，你明唔明？ 好远啊！呢、這个 你明唔明啊？ 有啲跨越时空嘅感觉。 系啦，跨越时空，即系话嗱， 你明啊？笨蛋。 嘿嘿，你傻？ 佢睇呢个位睇， 笨蛋唔系咁用。你轻描淡写咁先就嚟噶嘛？ 你本来同阿小强拍拖嘅，分咗手啦，分咗手啦。咁你谂翻转头，哦，如果而家时光倒流，翻翻五年前，我再见到佢，我明知道会分手，我仲拍唔拍呢次拖咧？咁样。 其实好圆噶，系啊。 但系有啲人就会选择，就算我明知道我哋会分手，但我都会享受呢五年，所以我都系会继续同你一齐。人生好多嘢，我哋改变唔到。过咗之后谂翻啊，其实都唔可以话啱定错嘅。嗰段时间 系啦，曾经一齐都、OK、 都喜欢过嘅。林子祥《追忆》， 童年在难泥路里，身几安，一句洒把戏迷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座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轻喊，是日在我心留低 海多作人。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在人生里面，无论爱情、亲情、友情，可能我哋冇得选择，有啲我哋可能有得选择，但好似选择错咗。但系有咩紧要呢？因为人生里面每一天就要面对选择，选择。我哋知道留喺心里面呢啲嘅回忆系唔会过去，系会留低。 回回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行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亦不思考轻叹，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从前谁曾燃亮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 爱好系列，我拣你一首歌曲，林子祥嘅《追忆》。 诶，再延伸阅读一下。 嗯， 如果你头先咧都搞清楚嘅就系头先阿大佬所讲嘅嗰样嘢嘅话咧，我先有一样嘢，我觉得嘅就系话系冇错嘅选择嘅。 嗯 嗯， 选择系唔会错嘅。 系， 因为你都要去承受，你都要去喺嗰、那个选择或者系你自己拣嘅嗰样嘢当中，你会学习噶嘛。 嗯， 我觉得系唔会有错。 不过我自己觉得，对唔住啊，我觉得咧过咗去就让佢过去啦， 系啦， 唔需要再又减又减。 我谂下有冇错，有冇唔啱，有冇对你唔住，又或者系你有冇对我唔住。 同意嘅， 呢啲都系存在。 点解有啲人会觉得系选择错咗咧？因为可能佢人大咗啦。环境变咗啦，心境变咗啦，佢就会觉得哦，嗰阵时唔应该咁啊。但系喺嗰刻，就算你翻翻去嗰阵嘅你咧，你可能都系作出同样嘅选择嘅，即系咁啦。 咁又好难讲，系嘛？因为你唔可以再翻翻转头， 冇错， 你都唔知道， 纯粹系幻想嘅啫。 系啊 ，OK， 好啦， 即系唔好谂住翻兜啊呢啲嘢。 我冇讲翻兜， 唔系我嘅告诫自己。 点解你成日都系要讲埋啲咁衰嘢嘅咧？ 唔系啊，我真系有时咁谂 啊。你有试过啊？ 我知 你系咁嘅啦。 我有时真系咁。 马老师。飘流教室翻兜， 好唔好食啊？ 好唔好食？ 啲嘢翻兜好唔好食啊？我意思系， 我食完抹嘴。 好啦，到我咯，我会觉得咧，就系我会怀念嘅咧。琴日我哋一出咗呢个话题咧，我即刻觉得嘅就系话，我怀念嘅唔系一啲人，我系怀念嘅就系昔日嘅情怀。 嗯， 昔日嘅情怀嘅就系包括一啲以前嘅旧人啦、旧事啦，同埋旧物啦。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话，自己年纪越嚟越大，但系你会觉得嗰啲时间过得越嚟越快。 嗯， 你会唔会觉得系咁啊？ 系啊，呢个礼拜长，个个礼拜唔知由几时开始，个个礼拜都好觉得好 快。我唔系咁嘅意思啊，笨蛋！我嘅意思嘅就系讲紧咧，你行街咧，你会觉得就有好多嘢同以前真系。 以后你个名字就已经挂咗勾啦。 虽然你话笨蛋唔系咁用嘅话，我话知你啊，你唔系咁用啫，我系咁用嘅。 以后叫笨蛋强啊！ 咁其实我会觉得好惊嘅咧，就系有时你有冇试过就系话啊，有人话俾你知有某间店铺啊几好食嘅噃，可能你过咗一段时间去嘅时候，佢 冇 咗。 系啊。 但我哋以前系唔会咁嘅。你食嘅嗰间云吞面铺，你去开嗰一间饮茶嗰一间嘢，佢系三十年又喺度，四十年又喺度，仲有嘅就系嗰班人都仲系嗰啲人去 serve 你，嗰个味道系一样的。 啊，味道好紧要。 味道系好难 keep 嘅，咁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我而家呢一段时间唔知点解啦，怀旧似乎已经系成为咗我能够有时间去留低嘅一啲嘢俾自己。譬如可能我都有讲过，有分享过嘅就系有一日我好开心，我同我男朋友一起去咗西营盘，我哋系专登去嘅，因为我哋就系话，即系你当为系一个小小嘅支持又好，又或者系一个即系怀旧嘅之旅也好，咁就要去一啲嘅就系，仲系人手亲手去做点心嘅地方，你会觉得嘅就系佢除咗系嗰个味道之外嘅话，佢仲有嘅系一份人情味。你喺嗰度嘅话，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出边虽然就算系点样都好，哇，仍然系啲车。会缝缝声咁样过，但系你会发觉嗰啲人佢哋仍然系活着，生活得好开心。咁同埋嘅就系偶尔有只佢嘅嗱养嘅一只猫喺你嘅身边嗰度经过，呢啲咁样嘅俾你五感嘅一啲感觉，你唔单止你闻到、你见到、你食到、你摸到，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情怀嘅话，我觉得有机会嘅话，大家真系要去多啲感受一下。 今日揀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虽然唔系好关事，但系我觉得咧就系话社会个巨轮不断咁样去转变，有时候我哋留得嘅嘢嘅话，尽量将佢留低，将佢留低喺个心里面。 火焰剧斗冷的水，但释出水蒸气，惨状露似眼色水，却有错体的美。假咸横街中大集门里，百态混聚，共惹出心趣。可惜这天虽分手，拆火晚餐是最后。中体恤增长，灾难后更见分享，妥协错中滋养。 将呢首歌点埋俾欣欣， 嗯好， 因为佢好中意呢只歌，有提示， 好嘢，好嘢， 哎呀，好过你笨蛋啊，听都未听过， 好啦，哇，四次啦，哇，我数住啦， 佢有 quota 未够， 我会讲够一打， 系，未到步， 好多你 ，OK， 我以后呢只YMCA 咧就系因为阿马老师你好中意听，系咪咁？ 唔系， 又嚟， 唔系，我细个咧，我记得六年班屋企先有电视机嘅。咁我開始睇電視呢，然後之前細個都久唔久睇粵語長片去人哋屋企，嗰啲所謂感情戲呢，我覺得唔冇乜嘢啊， 係啊，中意睇咯，天下父母心嗰啲。 然後去到當我第一次睇呢一套電視劇嘅時候呢，我覺得原來男女係咁樣樣嘅，我覺得好浪漫。 咩男女係咁樣？即係你係咪睇鹹濕戲啊？ 唔係啊，感情戲啊！ 你去邊個屋企啊？ 係啊， 書劍恩仇錄。 書劍恩仇錄有咩啊？ 點解男女 係 咁樣啊？ 陳家洛同香香公主，哇！嗰段情好正。 哦，睇香香公主出獄啊！安啊嘛。 哦，原來女人係咁樣。 我真係好憎 你。 哦，原来咁样噶，我而家知 道。好难受咧，你知道系咪啊？哎呀，真系好难受两个字点写落？哎呀！ 系啊，客家话系难烧， 难烧啊， 难烧啊，对唔住，仲、 啊、 有一样嘢， 笨蛋， 我琴日咧就有啲嘢咧就系话，有朋友同我讲翻，佢就话喂，原来咁样啊，翻石楼咧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嘅，就系拍债。系啦，我觉得诶、哎，多谢你哋提一提我。嗯，琴日我咪讲咗反塞疗嘅，咁、佢就唔系啊，有啲人咧都会叫咧就喊咗啪滞，系啦。 写出嚟点写啊？ 我唔知啊，但我有时候我都会同即系屋企人会讲嘅就即系反塞疗，佢哋有明白我讲乜嘢。但我多谢大家，即系大家都 好啊， 学多样嘢啦，系咪？ 好啊，呢、个时候送上我第一首令 得 触动， 唔够时间， 好短啫嘛， 四 千蚊 手碌啊？唔系啊， 好短啫。 我冇改你只歌，你唔好咁望啦。咁你咪而家听啊！ 我而家听啊！ 思念 边个唱啊？ 郑少秋、汪明荃。汪明荃饰演霍青同香港公主就佢细妹。 无言今宵赏月楼，月暗添我愁。怀人心中倍思念，今夜愁相愁。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接种年龄今日起下降至六个月或以上婴幼儿，政府的预约系统今朝早开放俾该群组人士预约。本台今朝早尝试登入系统为三岁以下儿童预约，有部分医管局门诊，包括中九龙诊所，显示两星期内的预约已满。至于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就有名额。冠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话：有大约300至400人预约今日接种，同平日差唔多。暂时所见有一名经区议员安排嘅1岁半幼童前往打针。佢提醒家长亦都可以直接到现场预约接种。中心有熟悉为幼童接种嘅护士负责打针。今日起一连几日，亦都会有儿科专科医生驻场。年纪较小嘅幼童会喺大髀嘅位置注射，接种之后会安排他们留在现场15分钟观察身体状况。有工会表示，近期天气酷热，在户外派递邮件的邮差容易出现中暑，促请香港邮政重新检视现行指引，在高温下给予工友足够时间小休，改善户外邮政车轮的改善户外邮政车辆的隔热和防晒设备等。香港邮务职工会话，在闷热天气下，在郊区工作的邮差情况更加恶劣。每当完成派递邮件之后，返回工作车辆的时候，由于架车已经暴晒多时，车内的气温甚至高达50至60度，邮差需要死顶。而在节省成本下，郊区工作的邮差一般只是得一人处理派件和揸车，如果不幸中暑就很危险。央视报道，解放军将会在中午12点至星期日中午12点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报道引述国防大学教授 望长青话，今次实战演训选择环岛六大区域，范围广、靠岛近、力度大、要素全，是最接近台湾岛的演训区域，对台岛形成包围之势，有利于重新塑造统一的战略格局。孟祥青话，在六大区域之中，平潭岛东部是台湾海峡最窄地方，北边两个区域是基隆的外海，可以封控基隆港，东边面对花莲和台东两个军事基地，可以形成打击之势，南边两个区域等于封控垦丁东南的巴士海峡，西南靠近高雄海空域，等于对高雄的军事基地形成包围之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位于广东东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2.7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并逐渐减弱。该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惠东沿岸登陆，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下午两点前维持。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如果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4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7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9.8，升7.4；阿里巴巴94.55，升4.2；美团183.1，升6蚊；盈富基金20.62，升3.4；吉利汽车18.12，升5.4；比亚迪股份293.6，升5.8；友邦保险76.6，升1.75；京东集团244.6，升11.4；恒生中国企业70.04，升1.16；建设银行4.84，升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9点，升157点。港金报16,57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89美元，卖出1,77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东隧嘅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车龙系排到李安苑。东隧去港岛方向，仲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隧嘅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过去李安苑。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这一段的屯门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

好啦，翻嚟我嘅爱好系列啦，咁就系想念啦。我见到啲留言咧，好多咧就想念爸爸啦，可能离开咗啦，妈妈啦，亲人啦吓，又或者咧啲小狗啊、小猫咁啊，宠物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伤痛嚟嘅，即系如果失去咗吓，咁但系作为宠物主人咧，都有心理准备咁咯。咁啊，其实咧有时咧，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佢系边一个咧，总会经历过一个生离死别啦。咁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咧，佢比较豁然啲嘅，会冇咁唔开心，因为可能佢有宗教关系啦。亦都有啲人会觉得唔紧要，今日只系一个短暂嘅分开，我哋终于有一日咧会再见翻面嘅吓。咁、有时啲人就话：，彩虹桥会见噶吓、其实知唔即系第时系咪真系会见，大家都唔知道。但我相信当你咁谂嘅时候咧，心里边会有另一种嘅安慰，相信今日只系暂别。有只歌其实佢讲嘅都系一个地方，一个梦嘅地方。梦里边有一个山窿，你会见翻好多离开咗嘅人啦，一啲好得意嘅生物。 在远方有一山， 叶振棠嘅《梦之洞》。 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如像另有生命，没再恐失去或怕找不到。蓝色小马可带路，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心不通，雪花飞也不动，银色鹦鹉讲故梦，在那方我心安静，无名字但有姓名，静看星雕刻，静看身边过，如影一个风里坐，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再共相对。但远方那山洞始终变得空，但远方那山洞始终也是场梦，但远方那山洞怎可有影踪，唯无奈别去，只想再遇空中。 叶振棠嘅《梦之洞》啊，时间11:45。 好啦，咁其实咧，有时咧，我唔知道咧，两位拍档有冇试过？你听一首歌嘅时候咧，你先至发觉嘅就系、是，咦，我听嘅呢个 version 唔系原唱。 啊，试过， 有冇试过啊？跟住咧，你会点做啊？ 繼續聽落咯。 你會翻去揾翻嘅就係話，邊個有邊個翻唱過咧？又或者個原唱會係點樣嘅咧？有時試過係失望嘅，即係原唱原來佢唱唔到嗰種味道，但係你反而嘅就會發覺，另外一啲人再翻唱嘅時候啊，你會發覺，點解首歌同一首歌，但係點解可以有兩種唔同嘅感覺咧？甚至乎我會好中意嘅就係咧，演唱會亦都係嘅，即係有時你會發覺就係哇，冇錯，佢個編曲，你一開頭嘅時候咩歌嚟㗎？到佢去到有一啲即係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嘅一啲 chorus 嘅時候，你就哇！原来是这一只啊，等等等等，好奇怪。我接触这一首一阵间会播的这一首歌的时候的话，我初初的时候我竟然就是听到有一位的韩国人，我现在不记得就韩国的，就是我意思是来自 Korea， 这样他们 的一个男的歌手就是去唱这一首歌曲。跟着我先再看回他那些的介绍呢，原来他是翻唱的就是另外的一位女歌手的歌。跟着我再听回的时候再见到，原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咁所以我就里面我觉得係啲歌词冇㗎喇，你喺一啲落雨而家咁样一号戒备信号凉凉地嘅感觉，咁你一定会諗返起一啲即係以前啊曾经出现过喺你生命中嘅每一个唔同嘅人㗎喇。咁所以呢，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嘅歌曲呢叫做如果没有你，但我今日揀嚟嘅有萧敬腾嘅版本。原先呢首歌曲嘅係莫文蔚主唱嘅，咁但系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喺今日落住雨嘅呢一个咁嘅时候，佢里面嘅歌词又讲到眼睛干干的，有想哭嘅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你，今日有萧敬腾嘅呢个版本。如果你心里面都有一个你挂住嘅人，喺呢个时候眯埋眼听住呢一首歌曲，谂下佢，嗰个人系咪叫做阿芳？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就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有时系嘅，你都 会 谂翻，我挂住佢啫，佢今日仲有冇谂起我咧？ 冇所谓啊！ 我寻日咧就经历咗你呢个情况。 吓、 我寻日咧， 咁扯笨蛋都有啲咁嘅嘢嘅咩？ 你成日讲啲嘢咧，好似收埋啲嘢喺我心里边，预早讲嗰啲嘢出嚟，所以我其实开始憎你嘅。 系啊， 而家先开始 做 咩？ 系啊，由下流教室佢。 我就估中你啲嘢嘛， 佢铺铺都中， 我唔敢出声啊！你知唔知啊？ 又唔好笨蛋， 由预托开始啊，系咪啊？ 再早之前有啦， 再早之前都有几次啦，死啦！ 寻日呢个话题咧，你话思念挂念咧，我觉得系几浪漫嘅， 因为今日系七夕， 系啦，同埋因为又落雨啦，又剩啦，咁我琴日翻到去咧，就做咗一件事，就瞓咗张床，眯埋眼，我尝试同自己讲啊，睇下我会谂起边一个咧，然后我就想拣一首歌，就即系啱嘅情况。咁我眯埋眼谂下之前咧，又喺度谂啊，会唔会喺呢一个时刻，同样有一个人又系咁样做，谂起我咧咁样。即系你谂下呢样嘢，好玄妙嘅，我觉得。即系通常当然系 唔 可能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咧谂下咧，我又喺度谂下判 断。但系咁对唔住，我想打岔，你有冇试过真系咁样？突然之间谂起一个人，未必一定系你嘅 某人 啊， 陈大文咁先。 跟住你打电话佢，佢话：诶，我呢排都谂起你啊。有试过咁噶？ 头先我话俾你听， 我试过有一次，就系揾翻一个朋友，我突然之间唔知做乜嘢，我谂起佢，我突然间我就话啊，都好耐冇问候佢咯，我打俾佢，佢话你知唔知我琴晚就系谂起你。 你知唔知最新鲜热辣系咩咧？头先我走去家里同阿小白倾偈，讲起阿 Kitty 啊，唔知佢最近点咧，跟住 佢就出现。 啊，咁又唔係好奇怪，因為佢係有星期六日嘅節目。 唔係啊，因為佢離開咗啊嘛，冇諗過佢呢個時候會翻嚟，咁啊岔開咗啦，咁啊翻去啦，咁我突然間諗下， 你瞓喺床諗啊？ 係瞓喺床諗，眯埋眼啊嘛，嗰時 瞓喺床諗另外啲 嘢。諗正經嘅定唔正經嘅？我想問，唔係你諗嗰人著咩衫啊？定係冇啊？ 我点讲 咧？你解释下咯。 我梗系有着衫啦。 我点知你啫？系咪先？ 一开始梗系有着衫啦。 我问题系你谂一个人，点解你要瞓喺张床度谂咧？ 咪就 系 咯， 你可唔可以坐？ 咪就 系 咯， 你坐喺度都可以眯埋眼。 你 个 引子真系令人哋谂你好多嘢。 系啊， 你会唔会踎喺度谂一个人啊？ 我冇叫你踎喺度，但系你一定点解要瞓喺张床度谂咧？ 你知唔知咁样好 relax 噶？你谂起一个心爱嘅人咧，咪跟住 咁你继续讲，今点咧谂起边个？ 我真系中意谂下谂下谂阿方呢个名字，佢飘咗出嚟，我喺度谂紧。 飘出嚟啊！ 飘咗出嚟，我喺度搏命揾自己嘅电话簿啦，上Facebook 啊嗰啲咁咩啊，我揾唔到佢啦，已经冇咗呢个名。 系， 跟住打个电话。 佢为咗避开你，其实都做得好彻底。 系， 去咗非洲，移咗埋去非洲。 你都可以改个非洲阿方 嘅。 剪短头发，短头发， 肥啲，肥啲， 非洲阿方。 咁我就系啊系啊，就谂起呢一首歌，之前好中意同佢一齐听。 哇，得啊！ 系啊，好中意嗰阵时，好中意同佢一齐听。 咁系。 讲埋歌名先啦， 你系我嘅一切。 You're my everything。 但系而家阿方想同你讲嘅就系 You are nothing。 非洲话点解？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 birds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m in love. When I kiss your lips,Thunder to my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Deep within, I'm in love. swim within her ocean, sweet and warm. There's no storm. 马小强在床上碌嚟碌去的时候，就想起阿芳碌嚟碌去，就有呢一个 You're My Everything。好啦，听到呢度咧，我一系列就完结啦。咁一阵翻嚟咧，就会有古灵精怪。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 广东东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9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并逐渐减弱。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的威胁正是逐渐减除，天文台会考虑在今天下午2点至4点之间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1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5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7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是。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08.6升6元，阿里巴巴93.7升3.35，盈富基金20.54升2.6，美團181.5升4.4，吉利汽車18.06升4.8，比亞迪股份292.8升5元，友邦保險76.4升1.55，京東集團243.4升10.2，恒生中國企業69.8係升9.2，建設銀行4.84升一仙。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9，英磅9.538，瑞士法郎8.168，澳元5.459，加元6.11，新西蘭元4.94，歐元7.9781。每百日元對港元5.86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83。日經平均指數報27,882点，升140点。港金報16,57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0.4美元，賣出1,770.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古灵精怪啦。咁、未正式开始呢个环节之前咧，我想问两个拍档咧，你哋惊唔惊咧夜晚咧？一都未必夜晚添啊，一个人去一啲比较阴森嘅厕所噶，即系去一啲公众厕所啦，或者以前咧，即系你知香港旧传说咧，话某间戏院咧去厕所咧系好大压力噶嘛。即系我自己都试过，一嗰间东乜嘢戏院而家冇咗噶啦。哇，嗰时睇戏咧入厕所啊，好似。行刑咁嘅，你真係好驚噶！如果冇人陪咧，係真係好快屙，快啲俾佢爬翻出嚟嘅。有冇試過？ 更加女仔更加啦，我哋要閂門。 系啊， 男仔会唔会好似好啲啊？ 闩唔闩门有咩重要啊？你入咗个厕所，你已经惊噶 啦。 其实 唔系啊，闩门个 空间感仲细啊嘛。 你嘅直立系直，将自己困埋喺另外一个空间嗰度，你会更加觉得恐怖噶。系咪先？ 系啊， 系啊。男仔你如果系用嗰啲即系兜系嘛， 好啲嘅， 冇咁惊啊。 系啊，但系都惊嘅，认住有人会喺后边拍你嘅。 嗯，哦，系，即系你望唔到后边， 你闩埋门就 suppose 你冇人喺你后边拍你啊嘛。总之如果你， 总之去洗手间咧， 我明你讲咩，总之就真系嘅， 会有啲压力噶， 系啊， 因为始终佢就系洗手间，你会你湿湿立立、阴阴森森，系嘛？ 仲有啲戏院咧系行好远嘅，你唔知去过有冇啲洗手间出嗱，有块好快嘅布啦，好厚嘅布啦，你拨开一块布啦，跟住黑掹掹嘅条走廊，你仲行好耐都未个厕所， 又转左转右， 系又转左又转右， 系 嗰啲系最 同埋去完咧死啦，喺边度翻翻戏院？ 系啊。 跟住入去就，咦？點解套戲唔同咗嘅？ 係啊， 點解變鹹濕戲？ 係啊，咦？仲好睇喎呢套。 喂，好啦，古靈精怪，今日咧未送俾大家我自己帶嚟故仔之前咧，通靈師 Jessica 咧有個關於佢以前一個叫集體撞鬼嘅事，都係關於洗手間的。 今次咧就會講一個我自己親身嘅經歷啦，亦都可以話係一個集體撞鬼嘅事件嘅。咁啊，發生喺我大概係中一、中二嘅時候啊。咁啊，嗰陣時咧嘅體育堂我哋要換衫嘅，係啦。咁啊，學校都有更衣室啦。咁一個常用嘅更衣室咧，嗰日咧就封咗。咁啊，變咗老師咧就要攞鎖匙咧，特別去開咗一個長期鎖住嘅更衣室。咁點解呢個更衣室長期鎖住呢？冇人知嘅。咁我哋都係第一次入去啦，咁都好興奮。打開個門嘅時候呢，其實一陣嗰啲噏味呢湧出嚟嘅，大家都唔係好想過去嘅。咁另外更衣室連住呢就有個洗手間，洗手間有四個廁格。咁通常啲女仔都會搶去廁格嘅，因為都唔係好習慣喺大家面前一齊換衫啦。咁我係其中一個搶去廁格嘅女仔。咁喺我前面咧就已經有幾個女仔咧衝咗去個廁格嗰度，咁啊四個廁格咧就已經分別都有同學咧入咗去，閂埋咗道門鎖咗噶啦。咁廁格嘅門咧係長期會打開嘅，係啦，就唔係話冇人用嘅時候咧就會閂埋嘅，係啦。咁唔計喺廁格裏邊嘅同學咧，出邊大概都有十個女仔等，咁喺度等緊啦。咁我就等緊右手邊第二個廁格，咁我係第一個等緊，咁眼見就已經有同學入咗去鎖咗門嘅啦，咁等下咧，咁側邊左右隔離嗰啲廁格嘅同學咧，都已經換咗衫出咗嚟，咁第二個入去啦。咁我就仲等緊，咁我覺得嘩咁耐嘅，點解你個同學咁開始有啲敲門啦，問佢話你換完未呀，咁冇回應，咁就繼續等啦。咁但係到第二輪嘅同學都出咗嚟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呢個同學咁耐嘅呢？係咪去埋洗手間呀，定係點樣呢？咁開始拍門啦。咁我後面亦都有同學問，嘩究竟呢個邊個嚟嘅咁耐嘅？咁我話啊，應該係啊小美啦，咁呢個化名啦。咁突然間後面有個同學就話，我喺度喎。 咁係我以為阿小美入咗去，但阿小美就喺後面話：唔係喎，我喺度喎，我冇入過去喎。咁我哋就話邊個嚟㗎？呢個究竟？咁我開始敲門啦，拍門啦，冇人應。咁開始有啲擔心啦，哎呀，會唔會有人暈咗喺裏面定係點樣咧？咁另外有同學咧就踎低喺個廁格個底嗰度咧，就裝上去睇下究竟有冇暈低咗啊，定係點啦？望咗，咦？冇人嘅，即系冇腳喺下面。咁我谂啊，喂，会唔会喺个企咗喺个厕所上边，定系点样咧？咁我哋好好奇咁啊，个人去咗边咧？咁我哋再敲门嘅时候，道门自己开咗，里边系一个人都冇。我哋都好震惊，因为其实我哋之前已经不断敲门、拍門，道門是冇喐過嘅，道門喺裏邊鎖住咗佢。但是當嗰個同學喺個廁格個底度望完之後咧，跟住道門就自己開咗，而裏邊係冇人。呢個係我哋好實在嘅一個經歷，係因為咁多個人咁多隻眼都見到有個同學入咗去，閂埋道門，然後鎖咗，我哋先好乖乖喺出邊等嘅啫嘛。咁究竟這個同學是邊個咧？咁就冇人追查到啦。咁另外就有個後續嘅，就係、是、有個同學咧就覺得有咩所謂啫，冇人咪冇人咯，就入咗去呢個格裏邊啦。咁到當然我哋就唔敢再入啦嗰陣時。咁啊，嗰個女同學入咗去個廁格嗰度，好快換衫出嚟之後，佢係病咗一個星期都冇翻學。咁啊，呢个就系我一个儿时嘅亲身经历啦。 邵佳怡。到咗农历七月十四，细个时候我唔知呢个系咩日子，净系知道每次到咗呢一个晚上，我哋一家四口就要带埋啲香烛、金银衣纸、祭品、白饭、龙眼豆腐、芽菜等等，去路边嗰度拜祭一番。不过今年嘅七月十四比以前冷清得多啦，因为今年爸爸咁啱要翻夜班。哥哥呢就约咗朋友，因此得返我同妈妈带住大包小包嘅祭品嚟到街嗰度拜祭。当时夜晚十一点几，如果以农历嘅计法，係啱啱七月十四开始。落到嚟街上面见到，哦，好多左邻右里已经喺度拜祭緊、烧緊街衣喽。係好静嘅长街，一个一个的火堆烧住一搭一搭嗰啲溪钱，人好多，但大家都唔讲嘢，听到个声音净系火堆里边嗰啲噼里啪啦烧嘢嘅声音。作为一个细路仔，旧年冇咁闷，起码有哥哥陪我一齐烧嗰啲街衣，一路倾偈。又可以趁爸爸妈妈冇留意嘅时候，将啲溪钱接成纸飞机咁飞去火堆嗰度。但今日得翻我同妈妈，真系好无聊。当所有人专注喺个火堆嘅时候，忽然间吹咗一阵好大嘅风嚟。呢一阵嘅怪风将好多嘅火堆都吹熄咗，嗰啲溪钱满天乱望。我屋企嘅火堆同样熄咗啊！妈妈攞个打火机，嚓嚓嚓嚓，就系打唔翻。点解嘅？跟住佢就话啦：，哎，阿仔啊，嗱，你望住啲嘢，唔好俾人攞。我上楼攞个打火机翻落嚟，唔好周围走吓，我好快翻。作为细路仔，我边至有四啫？咪话哦，知道啦。妈妈上咗楼啦，我无聊咁掹住个街个栏杆，望住其他人。他们一个一个点翻着嗰啲火种，继续拜祭。我的眼睛突然之间望到对面有一家人喺度拜祭，烧紧家衣。其中有一个人好忙碌咁执嗰啲散乱嘅溪钱，一个人就将啲溪钱摆火堆度焚烧，一个人咧就双手合十，念念有词。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咦，点解佢做嘅嘢咁奇怪嘅？我成个人都望住佢，成个人呆咗。呢个人跪喺火堆旁边，身上面嘅衣服吓，唔可以话系衣服，只系一块块嘅碎布。佢个身好瘦，好似皮包骨。佢跪喺火堆前面，喐都唔喐。当负责烧溪钱嘅人再次准备好掉咗啲溪钱去火堆嘅时候，呢、这个跪喺度嘅人突然之间高举双手，擘大口，好似好开心嘅样。随住佢啲溪钱不停咁燃烧，佢嘅动作就越嚟越大。更加诡异嘅就系、是，无论佢几大动作，身边拜祭紧嘅人好似视若无睹，睇唔到咁。隔咗一阵，听到佢哋话：好啦好啦，烧完啦吓，收拾啊就翻去啦。就喺呢个时候，嗰、那个一直跪喺地下嘅怪人，突然之间将佢高举嘅双手一下子插入火堆里边。哎，做乜嘢？做乜嘢？做咩插只手入去啊？佢唔怕火嘅咩？我俾呢个情景吓到跳起上嚟，叫咗一声。可能我叫得太大声，对面嗰家人都望咗过嚟，包括嗰个怪人。我而家先见到那个怪人，双眼嘅位置空空洞洞，睇落去一啲都唔似一个人。我正想走嘅时候，突然之间俾人揿住我，吓到我猛叫起上，有人打下我头，跟住我妈妈就话：做乜嘢啊？叫咩啊？ 哦，原来佢落咗嚟，跟住我指住对面街话：你睇下，你睇下。妈妈随住我指个方向望佢话：咩啊？人哋烧衣啫嘛，有咩好睇啊？我再望翻去，冇咗啦，嗰怪人唔见咗啦，净系剩低对面嗰家人喺度收拾嗰啲拜祭嘅嘢。到咗头先，我见到嗰个人系人咯、啊，定系鬼嚟？ 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仍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性事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金的一张燕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6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今日起可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家长或监护人可以在网上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亦都可以预约部分私家医生或诊所免费打针。在预约开始的头半个钟头，已经有150名家长为仔女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希望疫情影响幼童的健康，有后遗症甚至死亡，也都绝对不会将幼童的生命去搏一搏，呼吁父母尽早带仔女接种。有工会说，近期天气酷热，在户外派递邮件的邮差容易出现中暑，促请香港邮政重新检视现行指引，在高温下给予工友足够时间小休，改善户外邮政车辆的隔热和防晒设备等。香港邮务职工会说，在闷热天气下，在郊区工作的邮差情况更加恶劣，每当完成派递邮件之后回到工作车辆的时候，由于车辆已经曝晒多时，车内气温甚至高达50至60度，邮差需要死顶，而在节省成本下，郊区工作的邮差一般只得一个人去处理派件和揸车，如果不幸中暑就很危险。本港大約2星期單日確診新冠病毒個案維持在4000多宗。醫管局兒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蘇景門說，隨著疫情慢慢爬升，近日兒童入院個案亦都逐漸增加。過去2星期，公立醫院兒科接收了3宗需入住深切治療部的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兒童新冠危重症主要涉及急性壞死性腦炎和嚴重痙攣。

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宠物嘅时间，我哋嘅宠物嘅好朋友阿 Dr. Eric 喺度啦。 喂 ，Eric，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系 Eric。 好啦，喂，今日咧想同你讨论一下咧，就系话咧，我睇咗有一个关于最近嘅一个报道啊，吓，咁就某个机构咧，即系好爱护啲动物嘅机构啦，咁样咧就系话咧，希望咧就呼吁大家唔好再买或者系去 breed 呢一啲嘅叫做话扁面猫。同埋便便狗嘅，系啦，咁其实咧就我都记得我哋曾经咧都喺个节目嗰度咧都有讲过嘅，系啦，你觉得就系点解需要嘅就喺呢个时候嘅话，直头要讲出嚟， 系啦 ，highlight 咗呢件事， 系咪因咧？即系我推论啫，系咪因为呢种猫同狗系好受欢迎，所以令到佢哋更加觉得要出声咧？ 嗱， 如果呢种有个 case， 如果冇人买嘅，咁就更加唔使讲啦，冇人买。但系如果系多人中意嘅，咁所以佢出声啦。同埋阿李亮月佢个原因最主要系。因为佢哋有好多基因嘅问题系嘛， 同埋咧就会发生咗有好多嗰啲健康嘅问题咧，佢就话其实系不可逆转嘅。咁总之嘅就系你 breed 到佢咁样嘅话咧，其实对于啲猫狗嚟讲嘅话系唔好噶。 系啊，其实呢啲猫就我怀疑应该有啲 case， 因为好多时你入到嚟咧，呢啲如果监视啦，有一个严重呼吸唔到嘅 case 就好震撼啦，同埋而家都多咗人移民啦。呢啲貓咧上飛機就都好有問題啦。其實好多航空公司係啦 ban 咗嘅，或者唔 ban 咧，我聽聞咧就可能要直情係要一個人咧係陪佢喺機艙不停去 monitor 先至可以飛到去新加坡啊嘛。 人喺機艙 咁就好貴噶啦，成件事咁你要一個專人去嗰度。即係睇住只貓，所以成個即係我懷疑係呢啲原因點解無端端有啲咁嘅新聞啦、因為好明顯呢啲貓嘅存在係十世啦嚇，咁樣就話 已經好耐㗎啦，係嘛？ 好耐㗎啦，即係其實呢個流行咗好耐啦，英短我諗起碼15-20年都好流行，越嚟越流行啦。其實就無可否認好多人都中意嘅，好似我之前有講過啦，特別中國人唔知點解啦，就係好中意扁面動物嘅，好似人咁咯，我諗係，好似我。之前有講過啲白鴿啊，呢啲啫，佢哋係 蠢蠢地咁咯，好可愛咯，係咪啊？有啲 可愛， 我就 扁面人邊可愛啊！ 我一個個人咧，有啲人中意，我就唔中意。 咁你接耳嗰啲係咪都係類係呢個 cat 㗎？即係都 係。係啦係啦，基本上嘅品種咧就係波斯貓啦、喜馬拉雅啦、Burmese 啦，同埋英短同埋異國短毛都係扁面嘅。 但係 Doctor Eric 英短全部都扁面嘅咩？ 全部都扁，有啲見啦嚇，有啲英短咧就扁過其他英短嘅，不過都係categorize 係扁面嘅。你嗱幻想一隻正常貓咧，只街貓又好咧，或者我諗仲容易啲啦，就係、是、你睇過大家見過啲埃及貓啦，嗰啲圖啊，嗰啲石像啊，嗰啲貓就應該咁樣嘅，鼻哥好長嘅其實。 即係有個鼻梁嘅，應該係有個鼻梁嘅。 係啦係啦，咁樣扁面貓咧就啲問題就。有啦，即係我其實我最啱啱琴日先至做個扁面貓手術啦，就幾樣嘢啦，好多時就鼻哥嗰度鼻哥窿太油太細啦，佢基本上呼吸到鼻哥窿結扁埋呼吸唔到，所以好多時候呼吸啦，因為喉嚨扁曬咧，就喉嚨後面就嗰啲結構變咗太好，好多時譬如後面有啲多餘嘅肉。引致佢冚住後面嘅呼吸道，就容易啲鼻寒啊咁樣啦。有時咧，佢嘅氣管咧就會直情遺傳 K 型嘅收縮軟幼啲嘅。咁樣就同埋咧，因為咁樣咧，就好多時隻眼咧都太突啦，所以可以有時要做啲眼手術啦。好多時皮膚 around 隻眼就好容易發炎啦。咁咪發炎自然就只貓就搞隻眼咁樣，隻眼會多啲其他問題添啦。所以同埋好多時咧眼黏太多，因為成塊面跌咗入去咧，就眼黏就會卷翻入去。所以我嗰日先至同隻貓就可以話做一個好似雙眼皮嘅手術，拉翻嗰啲毛出嚟咯。 係 plastic surgery。 系啦，即系surgery就唔系一定整容啦。 但我想问咧，如果唔做会点啊？即系worst come to worst 会点？ 好惨噶！如果头先个问题都有佢个 佢個後遺症啦，譬如眼嗰個呢，如果我哋冇整呢，隻貓好慘㗎，你諗下我同你，如果我戴隱形眼鏡，好多人都戴隱形眼鏡啦、嗯、一條毛喺隻眼都係貓紅筋咁，佢有成幾百條毛眼眉毛啊，有啲嚴重到直 插 眼眉毛先啦、啊、卷入去啦，咁、嗯、再卷入啲人毛㗎喇喎，有啲係之前係成集毛長期、嗯、每次牽埋隻眼都要刮一刮嘅，咁好舒服㗎。 哎 系啊，咁加埋即系你话美貌嚟讲紧唔紧要都好啦，咁啲猫就自然好多眼水唔靓噶啦。 嗯，但系我哋搞成佢咁噶喎。 系啊，所以就都呼吁有得拣就唔好拣啦，真系。 嗯，其实系咪希望可以咁样嘅话咧，而去改变咗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情况咧？当然冇购买嘅话，就唔会有人会咩噶啦，就会去繁殖噶啦嘛。 嗯，有两个方向啦，就即系。鼓励人哋唔好乱咁购买啦，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呢就鼓励啲responsible 啲嘅 breeding 啦、 嗯、 因为佢繁殖嗰度呢，其实呢啲猫呢你可以揀冇咁极端呢啲 trait 去繁殖嘅，所以如果因为好似好多嘢啦，即係我哋唔俾人做，人哋偏偏又要做，又唔係犯法嘅，你我认为即係另外一个方向同步进行呢，就应该鼓励嗰啲繁殖者要繁殖啲好啲 quality 嘅，别个都冇咁有，你揀隻猫係，所以其实啲繁殖者其实应该同譬如啲兽医去配合，即係联合少少，就话係我呢隻猫先适合繁殖呢，佢有冇啲问题呢，你去揀你繁殖好过你，而家基本上冇人理嘅，乱咁理嘅啫。 嗯， 明白。 其实咧，多得 Eric 啊，头先阿 Sarah 都谂一谂讲咗，不过你啱冇留意。其实除咗扁面之外咧，嗰啲短脚啊、接耳啊，其实都唔应该噶，系咪先？其实佢哋一样会有其他问题。咁你最熟噶啦，咪短脚嗰啲，短脚嗰啲日常嘅运作啊，佢都做唔到，跳唔到高嘅地方 啊。短脚嗰啲唔应该存在噶，你问我，好惨嗰啲猫。即系你话扁面，我都可以拗，我见过，即系你可以拗啊，好多。扁面貓都唔係一定有問題嘅，不過短腳貓啊，隻隻都有問題嘅。 短腳嗰啲啊嘛，你咪講短腳嗰啲。係 啊，短腳嗰啲係啊。 同埋接耳咧，接耳都好似有啲基因問題嘅喎，係咪？ 接耳就好多時近親繁殖嘅，咁呢類型嘅貓全部都多啲機會近親繁殖，不過接耳貓更加多咁樣咯。 嗯，知道知道、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嗯，就係呢一個嘅係啊，即係、就是、我哋動物嘅一啲嘅即係權益啦，係咪？好啦， 另外多啲 Eric 都有個話題，今日同我哋討論一下嘅喎，係咪？關於呢、這個、 啊、其實咧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咧，即係20多年前咧，我都有寫啲科學嘅文章喺香港有個英文報紙啦，咁、 嗯、 就就寫科學嘅，咁我就好關注氣候暖化啲大自然嘅問題嘅。咁我就其實我最近聽到嘅動物新聞，原來都幾即係諗翻我哋特別而家有細蚊仔，我哋個世界嘅未來咧，我就整到好擔心啦。 嗯， 而家咧就有新聞就話，全部啲海龜咧而家變曬女仔 啊！嚇，點 解啊？係啊，因為海龜嘅男女嘅分別就唔係好似人啦，你知記得人就係XY chromosome 啊，喺男士們嘅精入邊係乜嘢就係定咗係乜嘢啦，咩性別啦？龜咧好得意嘅，係個氣温個温度影響佢嘅性別嘅，所以咧如果高達31度以上咧，就全部女仔嘅。 嗯。 系啦，低个31度咧就全部男仔嘅，所以咧可言之咧，过往呢3年系破晒纪录啦。所以咧而家就系最3年咧，99% 我生出嚟嗰啲龟咧都系男女仔嘅。 嗯， 咁 所以 你 咁啊， 佢系冇得生仔咯？如果系咁， 系啊，嚟紧呢一代嘅，即系呢啲龟好明显啊，好少会生存到啦。你知道啲龟出到大海就好多会死啦、 嗯。 不过去到啲龟可以去到年纪可以繁殖嘅嗰阵时就冇晒男仔噶啦，咁啲龟就即系变又系濒临绝种啦。 但系咧，有冇办法可以 reverse 啊？即系扭转呢一个局势啊？除咗天氣之外，人為啊， 你嗰個問題又係好大嘅 scope。你見過啲海龜上岸去孵蛋咧，即係一個好多人去參觀啦，係咯，但係都幾大規模同埋個範圍好大嘅。你唔通即係冷氣曬個泥咩？係咪？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呢、這個就即係同埋另外嘅新聞，我啱啱聽到有同龜有關嘅、 嗯， 但啱啱喺澳洲嘅zoo 嗰度咧，有動物園咧，就佢哋救咗只龜仔，好細只嘅啫，大約10寸咁樣啦。咁啊，俾只狗好似咬親或者乜嘢嘅，即係總之冇咗一忽咁樣啦。咁、 嗯、 樣就 佢咧就即系咁啊救佢，咁啊喺个医院医佢啦。就佢发现咗呢只龟咧，连续六日啊，系不停喺度呕紧，屙紧胶出嚟，100% 胶， 真系惨。 系啦，即系冇食过嘢嘅，其实最基本上食过胶嘅啫。 嗯，因为个生态环境已经系 胶袋啊、塑料嘅废物啊等等。 系啦，同埋我就我楞住个同一新闻，就佢哋话就2050年咧，即系。就你知啦，而家香港话好似想变晒香港电车咁，其实2050年咧，佢预计咧海入边咧系多胶个鱼嘅。 哇， 嗯， 系啊，所以我就即系特别而家个 pandemic 好多唔环保啦， 胶仲多个鱼， 系啊，胶仲多个鱼，胶嘅重量好多个鱼啦。 哇，咁啲鱼死梗嘅，如果系咁讲， 系啊，你谂啊，佢一只龟仔乱咁喺个海边执都咬啊，屙咗 咁可以点啊？得得，可以点啊？ 啊，冇啊！我哋人类要做好啲啦，即系记得，即系我哋每个人可以即系坚，即系呼吁政府啊，我哋个各个国家政府啊，去做多啲咁嘅设施啊，立新嘅例啊。我哋自己用少啲，买少啲嘢啦。譬如我哋好兴系上下网啊，喺外国买嘢翻嚟啊。其实每一样嘢都系飞机翻嚟嘅。咁啊，旧气喺又暖化会咩啦？啊，闩下灯啊，即系买少啲废物啊，买少啲衫啊，全部合埋都有少少帮助嘅。不过主要就系、是、用少啲胶啦。即係支持我而家知道，好似譬如我嗰日先至啱啱行中環有啲鋪咧，而家你記唔記得？而家香港中環有街市噶嘛，啱啱裝咗修咧，而家有啲鋪咧係好支持冇包裝嘅。 嗯嗯，係啊，我而家都有幫襯呢一啲啊，係 啊，有個菜鋪啦，係好似頂樓嗰度有另外一個好似賣花生城都支持呢啲，咁咧依嘢就自然地可能其實可以長遠嚟講平啲嘅。 嗯，其實我哋之前都係咁噶 ，Eric， 你記唔記得啊？嚇， 買米咯， 係啊，我哋買米。系啊，其实佢都系俾，系啊，跟住嗰啲咸水草整住俾，哦，你未必知，你未必知，可能你嗰阵时喺澳洲 去粥铺买都系自己攞个烹去不兜粥。 我最近咧就系去帮衬呢一啲咧，叫做就系话，如果系嘅话，你要自己喺嗰度咧买一个兜，跟住你就喺嗰度买嘢，话佢会平啲俾你嘅。咁我就喺嗰度买 cereal 咯，我觉得其实几好啊。因为如果你喺超级市场度买嘅话，你会发觉就系好无谓嘅，就佢多咗几个 胶袋。 跟住佢就係你嗰啲垃圾桶咧，就係話可能你去呢個超級市場買一次嘅話咧，係成個垃圾桶已經換曬，都係嗰啲就冇用嗰啲發泡膠啊等等，你會覺得好浪費，因為一次性啊嘛。好啊，我支持大家可以由我哋今日啦嚇講咗呢一個嘅議題之後嘅話，我哋大家都做多一步。 如果唔係地球就真係好多 行 多 一步。其實今年咁樣嘅天氣，大家都明 白。嘅未來。 系啊， 知道 冇错， 好 啊， 非常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多谢晒， 唔该晒你， 好，拜拜，再见啦， 拜拜。 好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今日咧嘅节目差唔多完结之前，仲有我哋职业安全短剧嘅， 冇错，听日见， 听日再见大家咯，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马 Sir， 你今日揾我同 Ivan 嚟，关于咩事啊 ？Sarah，Ivan， 你两个系行内数一数二嘅卧底啊！所以我有个任务交俾你哋， 有任务实在太好啦！我都成2年冇接过 order 啦。 Ivan， 唔好兴奋住，问清做咩先？今次任务系要做乜嘢嘅咧？ 今次系派你哋去一个货柜场扮货柜场工友， 扮货柜场工友冇难度啊！马 Sir， 放心交俾我哋。 Ivan， 你唔好口轻轻、啊，做货柜场工友有好多专业知识要识噶噃。如果我唔满意你两个嘅表现，我系绝对唔会批准你哋去进行任务嘅。 马 Sir， 咁你会用乜嘢准则去评核我哋嘅表现先？ 呢度有啲职安资料，俾半个钟时间你哋睇，一阵再考你哋。如果你哋答得晒我嘅问题，就代表评核成功。依家俾半个钟头时间你哋准备。 俾半个钟唔使啦，15分钟搞掂啦。 15分钟得唔得噶 ，Sarah 姐？ 得啦，俾啲信心自己嘛。 好，你话15分钟就15分钟，开始。Sarah、Ivan 啲资料睇过一次噶啦，你哋边个可以话俾我知 在货柜场工作，如果遇上恶劣天气，有啲乜嘢要做？ 等我答。在货柜场工作要遵守劳工处货柜场内机械处理安全工作守则及相关的安全法例。遇上恶劣天气，应该趁天气仲未变差之前，快啲检查清楚啲货柜，睇下佢哋系唔系已经堆放喺一个适当嘅位置。 咁点先算系适当嘅位置啊？ 所有货柜都应该堆放在坚固和平坦的地面上面，还要设置良好的排水系统，而且地面需要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和突出物，以确稳定。如果那个地面是属于堆填而成的土地，就应该要压实加固，以免出现任何松软的地方。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就要经由合资格的土力工程师评估，证明安全了，而且有足够的坚稳度，才好存放货柜啊。 不错，如果打大风遇上恶劣天气，货柜场要暂停进行货柜的起卸工作，所有人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安全离开？ 更是不得啦，因为仲都有好多嘅预防措施要留意噶嘛。 例如， 我哋应该要特别注意风力嘅情况同环境造成漏斗型嘅风力效应，因为咁样可能会令到货柜跌落嚟嘅时候砸伤附近嘅员工。但系马上，我有样嘢系唔清楚嘅，要做啲乜嘢先可以减少风力对货柜嘅影响啊？ 为了减少风力对货柜的影响，要限制货柜堆叠的高度，将载货货柜放在整批存放的货柜的最顶层，同埋要用堆叠装置或者是捆索，将货柜好好咁扎稳，尤其是外露的货柜层。 收到。 你哋要留意啊，一些体积较大同埋空的货柜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体积较大和空的货柜就会比较受到风力的影响，而多层的货柜所能承受的最大风力亦都较单层的为低，所以在摆放货柜的方法和位置都要事先好好想清楚啊。 我还知道啊，就算一早已经将货柜扎好晒都好，意外的亦话不埋的嘛。如果有理由预期货柜会被强风吹动，任何人士啊都不可以进入或者逗留在货柜堆放区里面的。 哈，马 Sir， 你对我和 Ivan 的表现满意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卧底任务呢？ 我都很满意你们两个的表现。 Thank you， 马 Sir， 我和 Sarah 姐一定会好好完成我任务的。 不要开心住，啱啱收到上头指示，话这个办货柜场工人的任务已经找到合适人选，所以今次唔使你两个出动啦，你哋翻去继续等通知，系咁先。我约咗人食 lunch， 再倾啦，拜拜。 喂，你话晒我同埋 Ivan 都系专登请假上嚟噶，饭都唔请我哋食一餐，唔鬼孤寒噶。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我系 Ivan 苏伟乔。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听说有种必要。但结成抑郁了，力量都耗尽了，无力疗伤算了，随便笑就笑，已经参透了，就让我呼叫，发疯这负能量，无从掩饰掉假卖相，明明倔强装坚强，露出真相，难以在世上得到赞赏，说